第111回，鸳鸯女训主登太虚，苟至奴七天招火道。话说凤姐听了小丫头的话，又气又急又伤心，不觉吐了一口血，便昏晕过去，坐在地下。平儿急来靠着，忙叫了人来搀扶着，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。将凤姐轻轻地安放在炕上，立刻叫小红斟上一杯开水送到凤姐唇边。凤姐夹了一口，昏迷仍睡。秋桐过来略瞧了一瞧，却便走开。平儿也不叫她，只见风儿在旁站着。平儿叫她快快的去回明白了二奶奶吐血发晕不能照应的话，告诉了邢王二夫人。邢夫人打量凤姐推病藏躲，因这时女亲在内不少，也不好说别的，心里却不全信，只说叫她歇着去吧。众人也并无言语，只说这晚人客来往不绝，幸得几个内亲照应，家下人等见凤姐不在，也有偷闲歇力的，乱乱吵吵已闹得七颠八倒，不成事体了。到二更多天远客去后，便预备辞灵。校墓内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阵，只见鸳鸯已哭得昏晕过去了，大家扶住垂闹了一阵才醒过来，便说老太太疼我一场我跟了去的话。众人都打量人道悲哭具有这些言语，也不理会。到了慈灵之时，上上下下也有百十余人，只鸳鸯不在。众人忙乱之时，谁去检点？到了琥珀等一干人的哭殿之时，却不见鸳鸯。想来他是哭乏了，暂在别处歇着，也不言语。慈灵以后，外头贾政叫了贾琏问明送殡的事，便商量着派人看家。贾琏回说上人里头派了云儿在家照应，不必送殡；下人里头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应差棚等事，但不知里头派谁看家。贾政道 听见你母亲说你媳妇病了不能去，就叫她在家的。你甄大嫂子又说你媳妇病得厉害，还叫四丫头陪着，带领了几个丫头婆子照看上屋里才好。 贾琏听了心想，甄大嫂子与四丫头两个不和，所以撺掇着不叫她去，若是上头就是她照应也是不中用的，我们那一个又病着也难照应。想了一回，回贾政道倒也且歇歇，等进去商定了再回。贾政点了点头，贾琏便进去了。谁知此时鸳鸯哭了一场，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辈子，身子也没有着落，如今大老爷虽不在家，大太太的这样行为我也瞧不上，老爷是不管事的人，以后便乱世为王起来了，我们这些人不是要叫他们多弄了吗？谁收在屋子里，谁配小子？我是受不得这样折磨的，倒不如死了干净。但是一时怎么样的个死法呢？ 一面想，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间屋里。刚跨进门，只见灯光惨淡，隐隐有个女人拿着汗巾子，好似要上吊的样子。 鸳鸯也不惊怕，心里想到这一个是谁，和我的心事一样，倒比我走在头里了，便问道你是谁？咱们两个人是一样的心，要死一块死。那个人也不答言。鸳鸯走到跟前一看，并不是这屋子的丫头，仔细一看觉得冷气侵人时就不见了。鸳鸯呆了一呆，退出在炕沿上坐下，细细一想到， 哦，是了， 这是东府里的小荣大奶奶呀，她早死了的了，怎么到这里来？必是来叫我来了。她怎么又上吊呢？ 想了一想道：“ 是了，必是交给我死的法儿。” 鸳鸯这么一想，邪气入骨，便站起来，一面哭一面开了装甲，取出那年绞的一绺头发揣在怀里，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，按着秦氏方才比的地方拴上，自己又哭了一回。听见外头人客散去，恐有人进来，急忙关上屋门，然后端了一个脚凳自己站上，把汗巾拴上扣套在咽喉，便把脚凳蹬开。可怜咽喉气绝，香魂出窍，正无投奔，只见秦氏隐隐在前，鸳鸯的魂魄急忙赶上，说道：“ 荣大奶奶，你等等我。” 那个人道：“ 我并不是什么荣大奶奶，乃景焕之妹可卿是也。” 鸳鸯道：“ 你明明是荣大奶奶，怎么说不是呢？” 那人道：“ 这也有个缘故，待我告诉你，你自然明白了。我在锦幻宫中原是个钟情的首座，管的是风情月债，降临尘世自当为第一情人，引这些痴情怨女早早归入情思，所以该当悬梁自尽的。因我看破凡情，超出情海，归入情天，所以太虚幻境痴情一丝，尽自无人掌管。今景幻仙子已经将你捕入，替我掌管此丝，所以命我来引你前去的。” 鸳鸯的魂道：“ 我是个最无情的，怎么算我是个有情的人呢？” 那人道：“ 你还不知道呢，世人都把那淫欲之事当作情字，所以做出伤风败化的事来，还自谓风月多情，无关紧要。不知情之一字，喜怒哀乐未发之时，便是个性。喜怒哀乐已发，便是情了。至于你我这个情，正是未发之情。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样，欲待发泄出来，这情就不为真情了。” 鸳鸯的魂听了点头会意，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。这里琥珀辞了灵，听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，想着去问鸳鸯明日怎样坐车的，在贾母的外间屋里找了一遍不见，便找到套间里头。刚到门口，见门掩着，从门缝里往里看时，只见灯光半明不灭的，影影绰绰，心里害怕，又不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，便走回来说道：“ 这蹄子跑到哪里去了？” 劈头见了珍珠说：“ 你见鸳鸯姐姐来着没有？” 珍珠道：“ 我也找她，太太们等她说话呢，必在套间里睡着了吧。” 琥珀道：“ 我瞧了，屋里没有，那灯也没人夹蜡花，漆黑怪怕的，我没进去，如今咱们一块进去瞧看有没有。” 琥珀等进去正夹蜡花，珍珠说：“ 谁把脚凳撂在这里，几乎绊我一跤。” 说着往上一瞧，唬得哎呦一声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。琥珀也看见了，便大嚷起来，只是两只脚挪不动。外头的人也都听见了，跑进来一看，大家嚷着报与邢王二夫人知道，王夫人、宝钗等听了，都哭着去瞧。邢夫人道：“ 我不料鸳鸯倒有这样志气，快叫人去告诉老爷。 只有宝玉听见此信，便唬得双眼直竖。袭人等慌忙扶着说道： 你要哭就哭，别憋着气。 宝玉死命的才哭出来了，心想 鸳鸯这样一个人，偏又这样死去。 又想，实在天地间的灵气，独钟在这些女子身上了。她算得了死锁，我们究竟是一件浊物，还是老太太的儿孙，谁能赶得上她？复又喜欢起来。那时宝钗听见宝玉大哭，也出来了，急到跟前，见他又笑。袭人倒忙说： 不好了，又要疯了。 宝钗道： 不妨事，他有他的意思。 宝玉听了更喜欢宝钗的话，倒是他还知道我的心，别人哪里知道。正在胡思乱想，贾政等进来，着实的嗟叹着说道： 好孩子，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场。 即命贾琏出去，吩咐人连夜买官盛殓， 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病送出，也停在老太太棺后，全了他的心志。 贾琏答应出去，这里命人将鸳鸯放下，停放在里间屋内。平儿也知道了，过来同袭人、婴儿等一干人都哭得哀哀欲绝。内中紫娟也想起自己终身亦无着落，恨不跟了林姑娘去，又全了主仆的恩义，又得了死锁。如今空悬在宝玉屋内，虽说宝玉仍是柔情蜜意，究竟算不得什么，于是更哭得哀切。王夫人急传了鸳鸯的嫂子进来，叫她看着入殓，主与邢夫人商量了，在老太太巷内赏了他嫂子100两银子，还说等闲了，将鸳鸯所有的东西俱赏他们。他嫂子磕了头出去，反欢喜说： 真真的，我们姑娘是个有志气的，有造化，又得了好名声，又得了好发送。 旁边一个婆子说道： 爸呀，嫂子，这会子你把一个活姑娘买了100银子，便这么喜欢了。那时候给了大老爷，你还不知得多少银钱呢，你该更得意了。 一句话戳了他嫂子的心，便红了脸走开了。刚走到二门上，见林之孝带了人抬进棺材来了，他只得也跟进去帮着盛殓。贾谊哭嚎了几声。贾政因他为贾母而死，要了香来上了三柱，做了一个揖说： 他是殉葬的人，不可做丫头论，你们小一辈都该行个礼。 宝玉听了喜不自胜，走上来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头。贾琏想他素日的好处，也要上来行礼，被邢夫人说道： 有了一个爷们便罢了，不要折寿他不得超生。 贾琏就不便过来了。宝钗听了心中好不自在，便说道： 我原不该给他行礼，但知老太太去世，咱们都有未了之事，不敢胡为。他肯替咱们尽孝，咱们也该托托他好好的替咱们服侍老太太西去，也少尽一点子心呢。 说着扶了婴儿走到灵前，一面垫酒，那眼泪早扑簌簌流下来了。垫壁拜了几拜，狠狠地哭了他一场。众人也有说宝玉的两口子都是傻子，也有说他两个心肠好的，也有说他知理的。贾政反倒合了意，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凤姐惜春，余者都遣去办灵。一夜谁敢安眠，一到五更听见外面奇人。到了晨初发影， 贾政居长摔麻哭泣，极尽孝子之礼。灵柩出了门，便有各家的路迹，一路上的风光不必细数。走了半日，来至铁槛寺安陵，所有孝男等俱因在庙办宿不提。且说家中林之孝带领拆了棚，将门窗上好，打扫进了院子，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。只是荣府规例，一二更三门掩上，男人便进不去了，里头只有女人们查夜。凤姐虽隔了一夜，渐渐的神气清爽了些，只是哪里动得，只有平儿同着惜春各处走了一走，吩咐了上夜的人，也便各自归房。却说周瑞的干儿子何三，去年贾珍管事之时，因他和鲍二打架，被贾珍打了一顿，撵在外头，终日在赌场过日。尽知贾母死了，必有些事情领办，岂知探了几天的信，一些也没有想头，便唉声叹气的回到赌场中，闷闷的坐下。那些人便说道：“老三，你怎么样？不下来捞本了吗？”何三道：“倒想要捞一捞呢，就只没有钱嘛。”那些人道：“你到你们周大太爷那里去了几日？府里的钱你也不知弄了多少来，又来和我们装球了。”何三道：“你们还说呢，他们家的金银不知有几百万，只藏着不用，女儿留着不是火烧了，就是贼偷了，他们才死心呢。”那些人道：“你又撒谎，他家抄了家，还有多少金银？”何三道：“你们还不知道呢，抄去的是料不了的，如今老太太死还留了好些金银，他们一个也不使，都在老太太屋里搁着，等送了病回来分呢。”内中有一个人听在心里，掷了几骰，便说：“我输了几个钱，也不翻本了，睡去了。”说着便走出来，拉了何三道：“老三，我和你说句话。”何三跟他出来，那人道：“你这样一个伶俐人，这样穷，为你不服这口气。”何三道：“我命里穷，可有什么法儿呢？”那人道：“你才说荣府的银子这么多，为什么不去拿些使唤使唤？”何三道：“我的哥哥，他家的金银虽多，你我去白要一二钱，他们给咱们吗？”那人笑道：“他不给咱们，咱们就不会拿吗？”何三听了这话里有话，便问道：“依你说怎么样拿呢？”那人道：“我说你没有本事，若是我早拿了来了。”何三道：“你有什么本事？”那人便轻轻地说道：“你若要发财，你就引个头，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，不要说他们送病去了，家里剩下几个女人，就让有多少男人也不怕，只怕你没这么大胆子罢了。”何三道：“什么敢不敢，你打量我怕那个干老子吗？我是瞧着干妈的钱上头才认他做干老子罢了，他又算了人了。你刚才的话，就只怕弄不来倒招了饥荒，他们哪个衙门不熟，别说拿不来，倘或拿了来，也要闹出来的。”那人道：“这么说你的运气来了，我的朋友还有在海边上的呢，现今都在这里看个风头，等个门路，若到了手，你我在这里也无益，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吗？你若料不下你干妈，咱们索性把你干妈也带了去，大家伙儿乐一乐好不好？”何三道：“老大，你别是醉了吧，这些话混说的什么？”说着 拉了那人走到一个僻静地方，两个人商量了一会，各人分头而去，暂且不提。且说包勇自被贾政吆喝派去看园，贾母的事出来也忙了，不曾派他差事，他也不理会，总是自作自吃，闷来睡一觉，醒时便在园里耍刀弄棍，倒也无拘无束。那日贾母一早出殡，他虽知道因没有派他差事，他任意闲游。只见一个女尼带了一个道婆来到园内腰门那里叩门，包勇走来说道：“女师傅哪里去？”道婆道：“今日听得老太太的事完了，不见四姑娘送殡，想必是在家看家，想她寂寞，我们师傅来瞧她一瞧。”包勇道：“主子都不在家，园门是我看的，请你们回去吧，要来呢等主子们回来了再来。”婆子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黑探头，也要管起我们的走动来了？”包勇道：“我嫌你们这些人，我不叫你们来，你们有什么法？”婆子生了气，嚷道：“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，连老太太在日还不能拦我们的来往走动呢，你是哪里的这么个横强盗，这样没法没天的，我偏要打这里走。”说着便把手在门环上狠狠地打了几下。妙玉已气得不言语，正要回身便走，不料里头看二门的婆子听见有人拌嘴似的，开门一看，见是妙玉，已经回身走去，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。近日婆子们都知道上头太太们四姑娘都亲近得很，恐他日后说出门上不放他进来，那时如何担得住，赶忙走来说：“不知师傅来，我们开门迟了，我们四姑娘在家里还正想师傅呢，快请回来。看园子的小子是个新来的，他不知咱们的事，回来回了太太，打他一顿撵出去就完了。”妙玉虽是听见，总不理他，哪经得看腰门的婆子赶上再次央求，后来才说出怕自己担不是，几乎急得跪下。妙玉无奈，只得随了那婆子过来。包勇见这般光景，自然不好拦他，气得瞪眼叹气而回。这里妙玉带了道婆走到惜春那里，到了脑续了些闲话，说起在家看家只好熬个几夜，但是二奶奶病着，一个人又闷又是害怕，能有一个人在这里我就放心，如今里头一个男人也没有，经你借光匠肯伴我一宵，咱们下棋说话，可使得吗？妙玉本自不肯，见惜春可怜，又提起下棋，一时高兴应了，打发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，命侍儿送了过来。大家坐谈一夜，惜春心气异常，便命彩萍去开上年间的雨水，预备好茶。那妙玉自有茶具，那道婆去了不多一时，又来了个侍者，带了妙玉日用之物。惜春亲自烹茶，两人言语投机，说了半天。那时已是初更时候，彩萍放下棋瓶，两人对弈。惜春连输两盘，妙玉又让了四个子儿，惜春方赢了半子。这时已到四更，天空地阔，万籁无声。妙玉道：“我到五更，须得打坐一会，我自有人服侍，你自去歇息。”惜春犹是不舍，见妙玉要自己养神，不便扭他，正要歇去，猛听得东边上屋内上夜的人一片声喊起，惜春那里的老婆子们也接声嚷道：“了不得了，有了人了！”唬得惜春、彩萍等心胆俱裂，听见外头上夜的男人便声喊起来。 苗玉道：“ 不好了，必是这里有了贼了。” 正说着，这里不敢开门，便掩了灯光，在窗户眼内往外一瞧，只是几个男人站在院内，唬得不敢作声，回身摆着手，轻轻地爬下来说：“ 了不得，外头有几个大汉站着。” 说犹未了，又听得房上响声不绝，便有外头上夜的人进来吆喝拿贼。一个人说道：“ 上屋里的东西都丢了，并不见人，东边有人去了，咱们到西边去。” 西春的老婆子听见有自己的人，便在外间屋里说道：“ 这里有好些人上了房了。” 上夜的都道：“ 你瞧，这可不是吗？” 大家一起嚷起来，只听房上飞下好些瓦来，众人都不敢上前，正在没法，只听辕门腰门一声大响，打进门来，见一个稍长大汉手执木棍，众人唬得躲藏不及，听得那人喊说道：“ 不要跑了，他们一个，你们都跟我来。” 这些家人听了这话，越发唬得骨软筋酥，连跑也跑不动了。只见这人站在当地只管乱喊，家人中有一个眼尖些的看出来了：“你倒是谁？”正是甄家见来的包勇。这些家人不觉胆壮起来，便颤巍巍地说道：“ 有一个走了，有的在房上呢。” 包勇便向地下一扑，耸身上房追赶那贼。那些贼人明知贾家无人，先在院内偷看惜春房内，见有个绝色女尼，便顿起淫心。有妻上屋俱是女人，且又畏惧，正要揣进门去，因听外面有人进来追赶，则以贼众上房。见人不多，还想抵挡，猛见一人上房赶来。那些贼见是一人，越发不理论了，便用短兵抵住，哪经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，将贼打下房来。那些贼飞奔而逃，从垣墙过去，包勇也在房上追捕，岂知园内早藏下了几个在那里接赃，已经接过好些。见贼火跑回，大家举械保护，见追的只有一人，明妻寡不敌众，反倒迎上来。包勇一见，生气道：“ 这些毛贼敢来和我斗斗！” 那伙贼便说：“ 我们有一个伙计被他们打倒了，不知死活，咱们索性抢了他出来。” 这里包勇闻声急打，那伙贼便抡起器械，四五个人围住包勇乱打起来。外头上夜的人也都仗着胆子，只顾赶了来。众贼见斗他不过，只得跑了。包勇还要赶时，被一个箱子一绊，立定看时，心想东西未丢，众贼远逃，也不追赶，便叫众人将灯照着，地下只有几个空箱，叫人收拾。他便欲跑回上房，因路径不熟，走到凤姐那边，见里面灯烛辉煌，便问：“ 这里有贼没有？” 里头的平儿战战兢兢地说道：“ 这里也没开门，只听上屋叫喊说有贼呢，你到那里去吧。” 包勇正摸不着路头，见上夜的人过来，才跟着一起寻到上屋。见是门开户起，那些上夜的在那里啼哭。届时贾云、林之孝都进来了，见是失道，大家着急进内查点。老太太的房门打开，将灯一照，锁头拧舌，进内一瞧，箱柜已开，便骂那些上夜女人道：“ 你们都是死人吗？贼人进来你们不知道的吗？” 那些上夜的人啼哭着说道：“ 我们几个人轮更上夜，是管二三更的，我们都没有住脚前后走的，他们是四更五更，我们的下班，只听见他们喊起来，并不见一个人，赶着照看，不知什么时候把东西早已丢了，求爷们问管四更五更的。” 林之笑道：“ 你们个个要死，回来再说，咱们先到各处看去。” 上夜的男人领着走到尤氏那边，门关紧， 有几个接应说：“ 唬死我们了。” 林之孝问道：“ 这里没有丢东西？” 里头的人翻开了门道：“ 这里没有丢东西。” 林之孝带着人走到西春院内，只听得里面说道：“ 了不得了，唬死了姑娘了，醒醒儿吧。” 林之孝便叫人开门问是怎样了。里头婆子开门说：“ 贼在这里打仗，把姑娘都唬坏了，亏得妙师傅和彩萍姑娘才将姑娘救醒，东西是没失。” 林之孝道：“ 贼人怎样打仗？” 赏夜的男人说：“ 幸亏包大爷上了房，把贼打跑了去了，还听见打倒一个人呢。” 包勇道：“ 在辕门那里呢。” 贾云等走到那里，果见一个人躺在地下死了，细细一瞧，好像周瑞的干儿子。众人见了诧异，派一个人看守着，又派两个人照看前后门，俱仍旧关锁着。林之孝便叫人开了门，报了营官，立刻到来查看。踏查贼迹是从后夹道上屋的，到了西院房上，见那瓦破碎不堪，一直过了后园去了。众上夜的齐声说道：“ 这不是贼，是强盗。” 营官着急道：“ 并非明火执仗，怎算是盗？” 上夜的道：“ 我们赶贼，他在房上置瓦，我们不能进前，幸亏我们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，赶到园里，还有好几个贼竟与姓包的打仗，打不过姓包的才都跑了。” 营官道：“ 可又来，若是强盗，倒打不过你们的人吗？不用说了，你们快查清了东西，递了尸单，我们报就是了。” 贾云等又到上屋，已见凤姐扶病过来，惜春也来。贾云请了凤姐的安，问了惜春的好，大家查看失物，银鸳鸯已死，琥珀等又送灵去了。那些东西都是老太太的，并没见数，只用封锁，如今打从哪里查去？众人都说：“ 香贵东西不少，如今一空，偷的时候不小，那些上夜的人管什么的？况且打死的贼是周瑞的干儿子，必是他们通通一气的。” 凤姐听了，气得眼睛直瞪瞪的，便说：“ 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来，交给营里审问。” 众人叫苦连天，跪地哀求，不知怎生发放，并失去的物有无着落。下回分解。